张作霖该喝酒喝酒，该吃菜吃菜，非常那么自然悠闲，就好像跟他真没关系似的。张作霖心里有数，你有千条计，我有一定规，我绝不上计将法，想叫我自己钻口袋没门。冯林阁发了一顿脾气之后，他手下四大砥柱天昏地暗，这两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，天昏站起来了。当家的，我看您说这些都没用，既然张队长矢口否认也行，能不能请他的弟兄把他的枪亮一亮，我们查对查对，看看是不是日本双田洋行丢失的东洋快枪金钩嘎达楼，再检查检查他的子弹，那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这简直太有点欺人太甚了。冯林阁心里头也一翻个，心说这天昏，你存存那个大混蛋，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，怎么能那么做呢？你有什么权利？那张老疙瘩不是好惹的，他既然敢血洗双田洋行兴隆店劫银子，就说明他的胆子比谁都大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你别看他坐到我面前笑笑呵呵的不露声色，他心里正坐劲儿呢，真把他惹翻了，咱来这点人恐怕都回不去。那冯林阁老谋深算，真叫他猜着了。张作霖听完天昏的话，眼眉动了一动，一咬槽牙，心说你敢，你真要敢这么做，一枪先给你接个大盖，我叫你脑瓜开花。可冯林阁没发话，天昏了也就瞎咋呼，但是这屋里的空气是非常非常紧张。孙烈臣在旁边坐着，那心像油喷的似的。孙烈臣心说，阿弥陀佛呀，可别闹翻了，这样闹翻了，双方火拼，两败俱伤。他真替张作霖捏着一把汗，不但他害怕，连胡老嘎也坐不住了，因为这事拉线扫盘子都是胡老嘎干的，跟他之间有关系。冯林阁追起来没完，究竟是何用心？他还把俄国人抬出来，莫非你想俄大鼻子拿他来吓我们？我们犯的小鼻子手也犯不到大鼻子手啊，你冯林阁简直是以势压人呐。但是他心里跟明镜一样，现在张作霖满打满算一百来人，实力太薄，底子太空，跟冯林阁怎么比？人家手下两三千弟兄，还有俄国人做他的后台老板，的确惹不起人家，这样一动手就叫以卵击石。那么说到这，这冯林阁咱得简单介绍介绍，这人很了不起啊。等之后他做过奉天陆军第28师中将师长，跟张作霖平起平坐，这个人出身也有一段曲折的经过。 这冯林葛字德林，有时候您看书啊，冯德林就是冯林葛，他是北镇的人。冯林葛自幼念过大书，还是清朝末年的秀才，从这一点来说他比张作霖要强得多。张作霖念过一年书，逃半年学，斗大的字儿不认识两筐，冯林葛则不然呢、啊。吟诗作赋，出口成章，下笔成词，那肚子里头有墨水。不过冯林葛的家过得也不怎么样，哎呀，有的时候连锅都揭不开。后来冯林葛没办法了，靠着卖字为生，过年过节给人写对子，平常呢卖手腕子，谁家打官司告状了，或者是来往的书信了，哎，都求他写，能白写吗？就得给他俩钱，靠这个维持生活。可在北镇一带呢，都知道有个冯秀才，这人有学问，大事小情都找他来探讨，俨然拿他就当了个军师了。这冯林葛也自不量力，本地有个大财主，此人姓姜，叫姜的胡子。哎呀，老百姓恨透了，有几家告姜的胡子告不倒，来求冯林葛给写呈子，要上奉天去告去，答应给冯林葛一笔巨资。冯林葛就没想到严重的后果，见财起意，就把呈子给写了，嘿，结果官司失败了。这一揪根闹了半天，冯林葛给耍的笔杆，就给他扣上了个刀笔邪身反对大清，以这种罪名把冯林葛是逮捕入狱，押到北镇大牢。冯林葛等蹲监坐了狱了，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，完了完了，我头上是有功名的人呢、啊，没想还落个反对大清，根本没那么八足事儿啊，天下简直就没地方讲理去了，我这一辈子算完了。但是在冯林葛被押的这个号里头，他认识了一个人，这人姓王啊，由于他这个下巴特别特别大，像个大铲子似的往前撅撅着，人送绰号王的下巴，这个人叫王九天呢。从了解当中，冯林葛这才知道，他闹了半天就是北镇县高坨子一带的土匪头子，王的下巴就是他。他问王的下巴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哎，别提了，大下巴说，我被人出卖了，我手下有个崽子把我给卖了，就这么的我被逮捕入狱。冯林葛说，那么你估摸着你得什么时候才能出得去呢？你老兄真会说话呀，我往哪出去？出来走西门，我入十八层地狱吧，迟早有一天得来这个掉脑袋。是啊，你犯了死罪了，那还用说吗？吃我们这行饭的哪有得好结果的？反正一天吃他娘两顿大窝头，喝两顿酸汤，完了我倒头就睡，死就死呗，再过这些年还是一条好汉。我说你怪屈的，一个念书的人你怎么还蹲监坐狱？哎，冯林葛说，别提了， 我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你太冤了，这年头没地方讲理去。哎，就这么回事。不过我看你这人挺好，咱俩也有缘分，在监狱里头咱交个朋友吧。就这样，王大下巴跟冯林葛称兄论弟，关系处得不错。冯林葛遇上大事小情了，王大下巴替他维持，有人欺负他，哎，他替着冯林葛拔号。后来有一天，王大下巴手下的人居然买通官府狱卒，里应外合，是劫牢反狱，把北镇的监狱狱门给砸开了，就救出王大下巴。王大下巴很过意思，自己走不说，把冯林阁也带着。就这样，他们从北镇跑到辽阳高坨子。等到这之后，王大下巴重新组织人马，当众介绍，这是我狱中过命的朋友冯林阁，冯先生，他比咱们都强，识文断字，往后就留在咱这儿，是我的副手，有什么事情多跟他商议。冯林阁一看呢，没有退路了，这要叫官府给抓住，那就得掉脑袋呀。冯林阁一想，干脆我已经就完了，胡得海摔，瞎混吧。打那下了决心，他也当了土匪了。就在王大下巴手下任200金交椅的参谋。你别说，冯林阁把这点文化水用在这上，支配这几十个人那是绰绰有余啊，理财也有道。自从他跟王大下巴俩人配合以来，这柳子是越过越兴旺，居然发展到100多人呢、啊、无论是装备，无论是家底儿，比当初都强得多得多。哪知道好景不长，在一次抢劫当中砸一个响窑，响窑这大财主家有枪的，家里有炮楼那样的，王大下巴受了重伤的，肠子都叫人打出来。等人们把他抬回来之后，王大下巴预感到末日来临了，临死把头领叫到床前，留下遗嘱，我死之后冯林阁就是你们的头领，继续领着弟兄们干。大伙点头称是，王大下巴是余事长辞。他死了之后，冯林阁当了大当家的高坨子一带的大横娃。那么原来的冯林阁上边有王大下巴，办什么事不好自己做主，都得先请示王大下巴而后执行，无形之中呢受约束。现在王大下巴不在了，冯林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可以甩开膀子干，就发挥了他的才能，这下可了不得。冯林阁首先想到的，我们小名叫土匪，好说不好听，顶风臭着好几百里。老百姓的传言，在孩子的心目之中，那土匪都是青脸红发，呲牙咧嘴，这不行啊！首先得改变形象，不能叫土匪。首先他就研究的成立保险队，哎，他是成立保险队的创始人。首先呢，他把本地有钱的有势的这些财主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，说得清楚，我们不错是土匪，我们跟别的土匪不同，我们打算呢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， 替你们卖命，替你们出力，但是一样，我们得吃饭，我们得花钱，你们按着人丁地母往上筹款，只要能养活住我的弟兄，我就确保你们的平安。当时的形势咱说过不只是一次了，沙俄政府的军队在这抢夺，小日本鬼子也是同样加上散兵游勇来回拉锯，本地实在是不太平，所以冯林葛的提议博得大家的赞成，在辽阳高坨子首先成立起保险队，给本地的有钱人和老百姓保险。比方说外地来人抢夺，他在这保护着，把来犯之敌击退，甚至抢走了人，抢走了东西，他负责给追回，还干得挺漂亮啊。绅士们一看，哎呀，这冯林葛是好样的，好汉护三村，咱这点钱没白花呀，自从成立了保险队之后，咱这太平多了，那土匪们不敢上这捣乱来了，这名就创出去了。附近的有钱人也害怕，纷纷来求冯林葛保护，哎，谁保护都行，但得拿钱。越来势力越大，是越来势力越大，冯林葛的人马就发展到五六百人，但是那武器装备战马都从哪来呢？东拼西凑，那武器也太原始，真正好枪没有几支。哎，偏赶这时候沙俄的人插进了一脚。沙俄住在辽东，有个独立第三团，第三团有个上校团长叫库兹涅佐夫，他呀相中了冯林葛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在辽东半岛驻兵，但是遇上日本鬼子强有力的冲击，现在日俄两国政府眼珠子都红了，都想独揽大权，独吞果实，所以在辽东半岛上经常兵戎相见。沙俄政府很想找一个替身，在辽东半岛找个帮手，但是这个人选很难很难的。后来这位上校听说冯林葛是个人物，本地的士绅提到他都挑大拇指，就这样携带重礼来看望冯林葛。那个时候洋人要能看中的，哎呦，觉着那个光荣就不得了了，跟洋人能交朋友那太了不起了。冯林葛也不例外，经过一日的谈判达成协议，冯林葛的保险队摇身一变成了花膀子队。花膀子队是老百姓给起的绰号，就因为他们的左臂上啊都带个袖标，这袖标上面有一只大鹰，离老远瞅花里虎哨的，所以就管它叫花膀子队。一看这个标志就知道是俄国人的人，而且这位沙俄上校还答应，我供应你军火物资，缺什么我给什么，先决条件你得帮着我们的政府打东洋人，刺探东洋人的情报，必要之时做我们的先遣队。冯林葛一看有这么个好后台，